家早晨。今天来到最后的一个朝头早了，不是最后一个朝头早，在这个营地里面的最后一个朝头早。咁咧就好难得啊，喺呢度见翻一啲五十几六十年前我从未见面嘅喇沙嘅朋友。咁啊，当然啦，即系今日小弟同呢位弟兄咧，都系主内嘅好兄弟。我哋唔打交嘅，我哋。咁啊，咁老实讲，我谂当日。他仲係讀緊小學嘅，應該。 我入面嘅咗。 真係神嘅恩典，我哋往往估唔到，我哋嘅年幼嘅時候，到我哋年長嘅時候，我哋信咗主之後，直至到今時今日，我哋不斷嘅嚟去同我嘅以前嚟去比較，唔係同你身邊嘅人嚟比較。不是看他有几长进，是看你自己有几长进。在主里面我们一起去成长。刚才我们看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大家都很熟的，不是很熟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我已经读过了。就是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其实呢，要从尼希米记来讲呢，为什么我要揀他呢？因为其实尼希米这一位，我们叫做这个舊約嘅時候嘅一位領袖咧，佢係一個猶大省嘅省長叫做咁但係之前佢被掳之前咧，也許都冇人識得佢嘅，大家都冇聽，冇乜特別嘅功績嘅，甚至到佢被掳之後，佢喺亞達士西王做一個咩咧？佢係一個酒政，即係去侍酒嘅。即係遞酒俾皇帝，咁大家唔好以為遞酒俾皇帝，即係等於我哋去吧嗰度飲杯嘢，咁啊呢個 tray 咁，唔係嗰只啊。通常咧喺皇帝身邊嘅紅人咧，就係遞酒嗰啲啊。通常唔單止係遞酒唔簡單，仲係皇帝嘅一個好嘅夥伴嚟嘅，即係深得皇帝嘅信任啊。因為嗰啲酒唔知有冇毒噶嘛，係咪飲落去嗰啲味道你都唔會覺噶嘛。所以呢，尼希米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就是叫做 皇帝身邊的，你說可以說寵而又得還有不單止是皇帝看重他，還有在尼希米記的第二章裡面，你發覺裡面有一句說話，就是講了一句，就是當尼希米跟個皇帝講的時候，講他自己那個聽見佢自己嘅鄉下嘅事情嘅時候咧，佢話可唔可以俾我翻去建城牆嘅時候，聖經裏面突然間有一句説話嘅，就係當時皇后坐喺皇帝身邊啊，有冇留意呢句説話？係講咗一句嘅啫，跟住冇再講句啦嚇。咁但係即係話喺嗰時一個咁嘅處境、咁嘅環境之下咧，這個做皇后喺身邊，你知做得皇帝坐喺皇帝身邊嘅皇后啊，真係靜浸浸浸啊，都可以講啲嘢嘅喎。你唔好以為個皇后冇，即係冇影響力，可能佢冇自己大後咁巴閉，但係咧，佢可能會提一提呢一個皇帝米字咁喎。點解會咁講咧？大家留意咧，如果你翻去第一章啊，應該係第一章開始嘅。咁啊，用即係時間就好比較趕啲，咁啊得45分鐘啊，咁啊偷家嘢、偷前偷後啊，咁講少好多嘅唔大重要噶啦，都係。大家留意一下，就是聖經裏面的記載嗰度講，佢話哈加利亞嘅兒子尼希米嘅説話喺亞達士西王20年，基斯留月喺10月左右，基斯留月係佢咧就喺書山王宮嘅裏邊，咁書山城咧就係今日嘅伊朗裏邊嘅一個城，亦即係今日當日嘅波斯啦，即係波斯就係咁嘅伊朗啦，咁啊成日聽伊朗有咩特別啊，咁波斯有咩特別啊？你有冇聽過嗰本小説咩1001夜啊？那個就是講波斯啦，其實係。那時我有一個弟兄哈拿尼同幾個第一章第二節啦，同幾個人從猶大一起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掳又回來聖亞逃脱的猶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掳又回來聖亞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哀動了幾天，在天上神面前禁食禱告，說：我哀求你主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向 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和施怜悯。现在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儿女的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儿女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非常败坏，没有遵守你的藉着仆人摩西所命令的诫命律例典章。我求你纪念所命令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在你们分散在万邦中，但你们若转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必被赶散的，我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自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择立为我名的住所。嗱，咁呢个系讲紧尼希米当时咧，佢嘅心情系点样样啊？佢离开咗嗱，即系其实尼希米咧，嗰个年代系边个年代咧？嗰个年代咧就系我都要查翻嗰啲。我每次出到嚟啲猫子都乱晒笼嘅，点解嘅吓？我真系唔好明白。坐低嘅时候好地地吓，系啦。咁咧，其实呢个尼希米咧系喺尼希米之前啊，尼希米之前啊，大家记得以色列国系有北国以色列国同埋南国犹大国，记唔记得啊？咁啊，北国咧就系先灭亡嘅，俾亚述即系亚述就即系攻陷咗啦。咁又跟住咧，幾百年後咧就輪到南國猶大都冇埋啦。咁而當時咧，尼希米邊個時代咧？尼希米以前三百年咧就係北國淪陷嘅時候，嗰時北國大部分人都被掳走咗啦。咁而亞述國嘅皇帝咧就係撒爾根啊，撒爾根咧就將其他嘅地區附近地區嘅俘虜咧都一齊咧就擺咗，將啲俘虜就遷徙咗去當時北国嘅属地，就系、是、当时嘅撒玛利亚，就系属于北国嘅。OK， 咁而喺嗰度咧，后来咧，嗰啲嘅被俘虏嘅外邦人，同当时北国以色列犹太人咧，系佢哋生咗嘅儿女咧，就成为咗撒玛利亚人。咁所以撒玛利亚人咧就被认为咧，我哋大家知道咧，喺新约嘅时候咧，啲犹太人不嬲睇唔起撒玛利亚人嘅，即系话佢哋系混血儿嚟嘅。我哋今日就觉得混血儿好靓仔嘅，但系嗰时咧对犹太人嚟讲咧，混血儿咧，我哋唔斗都唔斗佢，行都唔行埋去。除咗耶稣咁即系咁斗胆啊，系喺新约约福音第四章嗰度就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上去北边啊嘛，记唔记得啊？由南去北咁啊，耶路撒冷去北去嘅时候，本来咧犹太人咧就系绕道而行嘅，就唔经撒玛利亚，但系咧当时都特登去嗰度经过系做乜嘢？就是因为要遇见那个什么撒玛利的妇人嘛，在那里就讲出一个伟大的讯息，就是什么活水泉源，记不记得有活水涌流出来，那于是撒玛利妇人呢就开心到不得了了。这个妇人是淫妇来的嘛，她说我有七个老公，但是耶稣说你有七个丈夫，她说有七个丈夫，耶稣就说你还有一个，但是那个人不是你的丈夫，到底有多少丈夫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关于这句说话之后呢，他就耶稣就将他说我有活水涌流到你那里、那个妇人呢就很开心的嘛，就开心到掟低个打水的罐子又涌入城里面嘛，记不记得？因为城里面呢就跟那里那些人说，因为他一个其实他一个犯奸淫的即係蒙羞嘅婦人，冇人想同佢傾偈，佢都唔敢走埋去嗰啲人傾偈嘅。但係嗰次咧，佢開心到咧走埋同佢哋傾偈嚇。傾偈之餘咧，當時咧耶穌即係嗰個婦人點講咧？佢話：他將我素來一生所行的事都説出來了。咁點解呢句説話？呢句説話講緊咩嘢？你睇一睇聖經裏面約翰福音嗰度，耶穌同佢對話講咗幾多句説話？我有七句嘢咋。但七句嘢對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嚟講咧，佢話耶穌就將我一生所行的事都説出來了。你一生所行嘅事七句嘢可以講上巴閉。咁我問呢位納撒嘅同學啦，如果叫你用七句嘢講你最偉大嘅，你最喺心靈裏邊嘅，你講緊乜嘢？我以前喺納撒讀書，我俾一個叫曾國雄，我啲先輩俾曾國雄用石頭掟過嘅。仲有我哋呢間學校咧出曬名嘅納撒勒 College， right？ 喺牛津道嘅，我都唔記得係嘛？講你威水嘢噶嘛？我會考我記得個最近一個就啱最近考完香港中學會考有四個狀元啊嘛，係嘛？全部 straight A 咁啲，係講呢啲嘢噶嘛？但係呢個婦人佢話佢將我一生所行的事講出嚟，係講咗啲咩嘢啊？耶穌做個最醜嘅事，最難頂嘅嘢。你而家同你住嗰个都唔系你个老公，竟然呢个妇人话呢啲系我一生所行的事，即系话咩咧？佢唔系真系讲咗一生嘅历史，而系讲紧喺佢心灵里边一路放唔低嘅嘢，等等于怀嘅佢个一生。 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你周围的朋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人心里面都有一些耿耿于怀的事？今天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耿耿于怀的事已经被释放，已经再不是耿耿于怀，但仍然有很多人可能仍然是寻求一个的答复，寻求一个出路，他们心灵里面也许比这个撒米利夫人更加惨。记不记得我告诉你，有一位女士走来跟我说，在一次崇拜，大家又记得，如果记得的话，那位妇人跟我说，曾牧师，我想跟你谈几句，你知道我现在的职业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是妓女来的。这句说话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不敢跟他弟兄姊妹说，不敢跟他牧师说，因为他只要说出来他就闹忌了。我有个七岁大的女儿，我现在是妓女来的。我听完我都非常非常扎心，我都自己都要流泪，耿耿于怀的说话，他没办法能够释放。结果在对话之后，慢慢开导他，就将他转介了给一位的女的牧师来 follow up。 弟兄姊妹，耶稣刻意的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因为在他身边他知道有很多是耿耿于怀的人，有很多人他心灵里面是等着释放。盼望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会观察到一些耿耿于怀的人。尼希米，我为什么突然间带出这件事出来呢？说不能走在这里。那这里其实说的尼希米呢，他同样都有耿耿于怀的事，就是因为他当时他被掳去到阿达士西王做这个酒政的时候，他真从一个无名小卒去到皇帝的身边，而当时波斯是一个波斯强大到灭了巴比伦。巴比伦很巴闭的啦，是吧？巴比伦就是今天我们的伊拉克，是吧？而波斯是灭了巴比伦，当时巴比伦的皇帝是谁？是尼布甲尼撒的嘛，是吧？打低了南国的嘛，整个犹太国被砌低了的嘛。而这个亚达士西王就打冧了巴比伦之后呢，他就将这俘虏带到去苏珊城，尼希米就其中一个了。咁喺呢一度咧，當時其實唔單止啦，仲有其實當時仲有但以利啊，仲有仲有一班嘅即係秘掳嘅先知咧，都唔少噶啦嚇。咁大家睇翻舊約啦，今日唔去講嗰橛嘢啦。咁又跟住咧，呢、這、一個尼希米咧，佢就話佢係喺當時佢聽見一個弟兄喺耶路撒冷走出嚟嘅，經過書山城嘅時候，同佢講：我哋嘅城市咁嘅。尼希米就好自然就问我哋乡下点啊，咁系咪？大家嚟咗喺香港嚟嘅都好多，我谂在座当中好多香港嚟嘅。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啱啱我前几日我有个我个妹妹带住两个外甥女经嚟我屋企住，咁啊第一件事我哋就问香港点啊，咁系咪？大家都系好关心嘅，以前冇咁关心，特别过去呢两三年非常关心啊。咁我唔讲你听，我点解关心？总之我好关心，你都会好关心嘅，啱嘛？大家都好关心，因为呢个系你喺嗰度土生土长，嗰班嘅黄皮肤、黑头发、brown 眼睛嘅人，佢都系好似你嘅兄弟姊妹一样，你喺嗰度嚟去成长嘅。咁而尼希米就喺嗰时就问，就听见咧，哇！我哋嘅城门被火烧，然后城墙被拆毁，我们的犹大省被大受凌辱。他心里面非常之焦急，于是他第一件事怎样？他听这句话就立即就坐下哭泣哀动了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关不关起米事啊？当然不关他事啦。他做緊乜嘢？喺皇帝身邊飲就最好嘅酒，咗佢自己試酒噶嘛。拿菲都唔知飲咗幾多杯啦，係嘛？大家知拿菲係咩啦？拿菲係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珍貴嘅紅酒嚟噶嘛。而呢個紅酒最有趣嘅就係連拿菲嗰個廠嘅老闆都話：，哇！你中國真係犀利啊！你中國人飲嘅拿菲多過我哋拿菲廠出嘅拿菲喎。係啊，佢真係咁講，咁即係大家明白咩意思啦？中文你会有咁多嘅，我都冇出咁多拉菲酒。咁啊，咁呢个尼希米就系当时一个咁样样，非常之 compassion， 对于佢自己嘅民族，对于佢嘅国家系非常之受感动。大家知道尼希米后来系一位神非常重用嘅一位领袖。佢出身系一个乜嘢？出身系一个秘掳嘅俘虏，系一个小民、籍籍无名嘅人。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兜来兜去之后，他竟然成为了一个神非常重用，还写了一篇这么厚的尼希米记。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出身都不是一个直直无名，我们的出身都是一个直直无名的人，我们都不是什么非常巴闭的人，但是上帝在他的心意里面呢，如果你真的好像你是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可能神都会用得着你，神都可以用一个很普通的人成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人。你希米他是怎样？他有什么那么特别呢？他关心他自己的同胞，他关心他自己的国家，他虽然日日好食好住，从来不受过、无忧食什么东西，吃最好的饮用最靓的酒，但是他心灵里面一听见他自己的城墙被毁，一听见他自己的子民大受灾大遭、患难的时候，他就坐下哭泣，跟住什么东西禁食祈祷求问神，又跟住他拿了整堆历史出来。那堆历史什么？那堆历史其实他讲了什么？他不是就是说神啊，真是他们抵死的，这帮人以色列是抵死的，真是抵死的，他们、又扮偶像，什么都出齐的、他不是说他抵死，他说他什么？他说我们这帮人真是不抵争，他们真是有做尽各样的、又真是、就是这帮人呢，他们不遵行神的诫命、他们又即是在神的眼前犯各样的罪、承认我们以色列儿女向你所犯的罪，他全部知道。那班人不肯承认，我代他们认罪了，就是圣经里面没得代认罪的，其实即是讲出其实他的心境是几咁迫切，巴不得这班人能够重新转回。神若果你可以，你曾应许过，如果他们肯的话，你一定会将他重新聚集的，在第十节那里这么说。嗱，佢同神真係幾乎係幾乎講條件咁，就佢邊有資格同神講條件咧？呢班人亦都唔抵爭噶嘛，但係佢就係咁樣同神講條件啦。而跟住就係、主啊，現在求你側耳聽你仆人嘅禱告，渴望畏懼你名嘅仆人、忠仆人嘅禱告，願你使你嘅仆人今日亨通，應允仆人喺呢、这個啊這人眼中蒙憐憫，因為我是王的酒證。佢心裏邊喺嗰段時間已經講緊。他有一个 plan， 求你怜悯我这个一个作酒证，因为我在王身边作酒证，所以求你怜悯我，我仍然可以有些作为。跟着去到第二章呢，去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他就亚达士西王二十年离撒月，因为去到离撒月，离撒月几多月呢？即是二月，二月或者三月。正话讲是什么？正话那个月是十月，现在去到二月。而这个时间呢，中间隔了十、十一、十二、一、二，有五个月的时间，五个月时间，他呢仍然是在试酒，又跟着他呢去到酒的，去到试酒的王面前呢，我以前在王面前没有受用的，但是今天第二节就说王对我说，嘿，你咪你没病，为什么你面带受用啊？是这样的，第二节是这样说、去服侍个王，你可不可以面带受用啊？当然不行啦，是不是 ？You are kind of an entertainer， 你是服侍个皇帝噶嘛？你唔可以俾阿仇冇受用噶喎、哦，话知你点样都好啦，即系个皇帝一下唔中意就斩你个头噶、哦。但系个皇帝咧对佢相当宽容，佢话你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定系你内心嘅悲伤。哇！呢、这个皇帝真系好犀利。大家留意啊，波斯王咧，波斯帝国同、巴比伦帝国有个好大嘅唔同嘅。波斯帝国一直以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就算落了巴比伦都好，他们仍然相当尊重那些俘虏的或者打败了的国家的，他们不是真的大肆杀戮的，不是这样的。波斯好像我昨天都跟大家说，波斯是其实对犹太人呢相当的，就是相当的好，就是相当优待。所以记不记得我跟他说、以斯帖个墓啊，仍然今日仲喺伊朗里头，仍然系好大嘅建筑，你为佢起咗一个墓碑，起咗一个嘅殿嚟去摆咗以斯帖嘅坟喺里头嘅。所以波斯人咧，佢波斯嘅帝国咧，佢哋都相当尊重 唔同嘅，即係佢打贏咗嘅國家。咁而尼希米咧，佢當時話：願王永遠活著，我父輩墳墓所有嘅城荒涼啊，城門被火焚毀，我點樣唔能夠面帶愁容呢？嗱，大家唔好忘記，我講緊五個月啊。佢五個月前聽到呢句説話，話佢個城，佢個鄉下咁樣。五個月後，佢仍然係面帶愁容。咁當中梗係唔係日日都面帶愁容啦？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去到五個月之後咧，佢忍唔住啦，去到王面前，最後都俾個王睇穿咗，你今日面帶愁容。佢呢件事擺喺佢心裏邊五個月，五個月內佢有冇停低過咧？佢能唔能夠隱瞞佢心裏邊嘅掛念咧？唔得。佢能唔能夠隱瞞佢面上嘅憂愁咧？都唔得。佢能唔能夠隱瞞佢心靈裏邊嘅 passion 咧？都唔得。呢、這個 passion 越嚟越大，到一個地步，佢冇話忍得住。於是咧，佢就同王講，佢話對王說：啊，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喜歡，求王差我往猶大，到我父輩墳墓那裏，好讓我建造他。第六節，那時王后坐在他旁邊，就講呢句説話啦。嗱，喺講呢句説話之前咧，佢係點啊？當皇帝問佢：喂，你咪你張面帶愁容啊？你要求啲乜嘢嘢啊？啊，皇帝真係好醒喎，知道裏面咧就梗係有啲唔妥噶啦。你想點啊？你講我聽啦咁。咁而尼希米一聽見哇，如果係俾我哇上好機會一攣嘴就講出嚟㗎啦，皇帝啊，喂我真係好唔掂，我真係掛住我屋企，唔該你俾我翻鄉下，即係啊翻去兩三個月都好啊，點都好啊，俾我收葺下啲我祖墳啊咁啊嘛，係嘛？有機會就係咁噏出嚟㗎嘛。但係佢點啊？佢第一件事係乜嘢？佢唔係即刻講俾皇帝聽㗎。佢首先咧，聖經嗰度記載佢話：於是我禱告天上的神。你有冇發覺尼希米係一個禱告嘅人啊？由佢開始聽見佢個鄉下咁樣樣嘅時候，佢就坐下哭泣，哇！真係感情飆曬出嚟，又跟住就不停禱告，更加禁食祈禱，拉咗幾耐？拉咗五個月啦，佢仍然係禱告。而當佢有機會嘅時候，佢仍然唔忘記佢嘅神俾呢個機會俾佢。正話記唔記得喺第一章嘅時候講緊神啊，我係王的酒政，如果你憐憫我嘅。你就怜悯我这个王的酒政，就在这个机会他回去求神给我智慧怎样跟王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去为他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就不要轰轰烈烈，做一件美丽的事好吗？你真的拿到上帝给你的那种的差遣，那种的感召，哇你好高兴，我在東寧會長大的，我1973年參加東寧會，大家知道加西東寧會到現在都有的，大家知道嗎？那我到今時今日，我被譽為是加西華人東寧會最年長、最年老的董事。我去的時候我才十幾歲，50年來我年年都去，去了除了我的兒子出世，我女出世嗰年冇去之外，年年都去，去咗十幾年。我話我應該攞個免費金牌㗎啦，應該嚇。咁啊叫咗佢哋叫話，不如你做榮譽董事做到你死為止啦。咁啊，所以做咗咁多年啊。我喺東寧會蒙召嗰年係1976年，黃永信牧師講道，邊位願意受神嘅感動，願意著作傳道人嘅？请你而家安静嘅举手。啊，嗰时我唔使瞄下我太太啦，嗰时我自己举手。点知收尾发觉原来佢都举手啊。咁啊，即系佢瞄我，咁啊唔知边个啦。咁总之咧，我哋又举一手蒙召，一直未停过神嘅呼召，直到而家几十年。我同大家讲过见证嘅，我喺远东侍奉咗几多年，大家知唔知啊？我讲好多次噶，你记唔记得？唔係50年，40年，我喺遠東侍奉咗40年。有人問：喂，周牧師，你真係有啲唔，佢真係佢咁睇啦，你有啲唔係好長進喎，能夠喺一個崗位喺一個機構侍奉40年，即係你有兩個原因，一係你就非常唔長進，即係呢個係你 comfort zone。另外一個咧就係咩咧？就係你冇路可走， 冇人收你，淨係喺呢度嘅啫。你冇即係冇第二度冇得撈嘅，你係。哦，你屬於邊樣啊？哇！你問我屬於邊樣啊？我就唔講你聽啦，我心裏有數啦咁。不過我想講你聽一個故事，就係、是、我1978年年頭嘅時候入遠東廣播，有嘅時候我從未入過中國。我講過俾大家聽啊，記唔記得個故事？我從未入過，未踏足過中國，連廣州都未去過。我喺香港長大，跟住去加拿大讀書，但係當我蒙召之後，即係我讀完大學未入神學院之前，咁我嚟咗你遠東廣，即係我參加咗遠東廣播嘅侍奉。遠東廣播話我聽，你一路做嘅時候，我 send 你去神學院讀書㗎啦，你一路讀一路做啦，咁我哋會俾錢㗎啦。咁結果到而家幾十年後，佢一毫子都冇俾過，我自己俾嘅啲錢啊。咁話長話短説，咁我就喺遠東廣播侍奉嘅時候，第一件事就係入咗去，就即刻送我去中國去睇下中國係點樣。嗰時啱啱係1978年四人幫倒台。1979年就係、是中國開放啦，開始啊，好多咩本地咩港澳同胞同埋呢個即係歐洲嚟嘅咧，坐火車咧就坐頭等嘅，啊港澳同胞咧就坐二等嘅，中國嘅居民坐三等嘅。大家知道咩叫三等嗰啲咧？就係、是、木板椅嚟嘅。二等嗰啲咧就係 sofa 椅嚟嘅，同埋咧你可以 order food 嘅。頭等嗰啲有冷氣嘅，嚇、啊、係真係咁嘅。中國係咁樣分嘅，嚇、啊、最 cheap 嗰啲係俾自己有，嚇、啊、就是、賺外國錢啊嘛。嗰時我就咁樣入去，入到之後第一次我就係、是、我仲記得嗰次去探啊林憲高，聽未聽過嘅邊個？但係大馬站嘅牧師啊嗰時嘅嚇，我話林憲高，我去個站嗰度，佢話佢會出嚟火車站等你㗎啦。嗰時左手拎住。一抽嘅聖經，右手拎住一抽嘅 commentary， 咁企喺火車站等。突然間見到嗱，長話好短説，突然間見到去到呢個地方，呢、這個叫中國呢個地方，去到廣州呢個地方，哇！突然間我心裏邊前面得三隻顏色嘅啫，綠色、灰色、藍色。啊，綠色就係嗰啲軍人啦，係咪？灰色咧就係嗰啲文員，啊，藍色咧就係嗰啲勞工，啊，同埋全部都係單車嚟嘅，叮叮噹噹喺你前面爭戰，然後咁再揩你唔到嘅。我話當時我一個好大嘅感動，就係、是。突然間好似我冇講俾你聽啊，好似個波蘭嘅主教，波蘭大主教 去到波蘭嘅時候，突然間喺機場跪低去親吻呢個大地。This is my land， 有冇聽過呢首歌啊 ？This land is my da da da da da da， 咩 ？God give this land to me， 我好出名呢首歌。佢突然間跪低親吻呢個土地，哇！我當時我感動到諗乜嘢？我自己都幾乎要跪低親吻呢個土地，因為 This is my land， 係我爹哋、我爺爺、我媽媽、我祖宗十八代喺呢度成長㗎。佢哋係我哋而家翻到好似翻到母親嘅懷抱，預備想跪低神，嗰下地下咁鬼污糟嘅。咁啊，當然咁咪真係唔制啦。咁啊，幾開心！突然間企喺度喊，我一個人啫，喺條街度等阿林憲高嚟接我。哇！喊到 Philippe， 周圍嘅人經過啲嘢都傻仔嚟嘅，跟住兩隻腳喺度喊，有人真係問你你美斯嘛？咁我啲國人唔好啦。Anyway， 長話短説，呢、這、一個景象一直喺我心裏面幾多年啦，到而家40年啦，已經從來係沒有離開過，因為我真係感受到原來一個翻去母親的懷抱。嗰、那個感覺、那個感動係帶得咁交關，而嗱，老實講，我真係並不是對中國有特別濃厚的感情喎，我亦都唔係對中國人特別，哎呀，中國人你是可愛的，我唔係真係唔係咁嘅人嚟嘅。香港仔邊有咁？香港仔係冇根噶嘛，你都知道係嘛？喇沙仔特別冇根嘅添，我哋邊有根嘅啫？但係突然間呢一個感覺，讓我覺得 This is my land， 上帝俾呢個土地俾我，要我喺呢度成為佢嘅民族。我就要將福音帶俾佢哋，一路到而家啦，40年。開始嘅時候，我喺遠東廣播做乜嘢？做配樂嘅啫。啊，加拿大遠東廣播成立之後，我喺加拿大遠東廣播做咩？做洗廁所嘅啫。不過嗰時得一個人啫。啊，做嘢又係你洗廁所，你總之你自己搞掂佢。喺邊度派上班啊？喺阿 Wendy 應該知啦。喺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國仔嘅角落頭有間房，好啦，俾你用咧做遠東廣播啦。係咁樣開始嘅。啊。到而家啦，一路呢个感动有冇离开过啊？冇。如果你问我，我做咗几多份工？我做咗一份工，到而家啦。吓，你系咪做咗最 top 喎？都唔系， 我都是做跟班的，但就做到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将一个感动给了一个最平凡不过的小子，这个小子就拎着这个感动去努力的去服侍，努力的侍奉。每一次讲回起我自己的国家，讲回我的民族，我心里面又出来了，涌现出来。尼希米也许就是当时这样的一个人，他很重视神给他的呼召，而这个呼召就感动了他，让他五个月的时间一面服侍一个你吞噬了我的国家的波斯王，我仍然要服侍你，没所谓，我又即管服侍你，因为上帝摆我这个 position， 我要这样做，但我仍然不会忘记我自己的国家，不忘记我的民族，不忘记我身边的人，不忘记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首先他的 passion， 他的眼光，神给他的感动，他没有离开过，一直都没有。又跟着这个时间多回多少，现 在他可以去到三点半， 我得了四个字就死咯，没得长多。好，我哋嗱，跟住我到第四嗱，咁啊，结果佢就向个神个去向个王讲，可唔可以俾我翻去建城墙啊？咁结果，哇！呢、這个皇帝真系上帝特别感动。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几？你知唔知几危险啊？呢、這个动作，你知道唔系翻去建佢自己个厕所啊？不是回去见他自己的祖屋啊，是回去见什么啊？见城墙啊，现在讲的。如果你看第五章，跟着 就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尼希米和他同时代那个是谁？他去见圣殿那个是谁？他的老友了，以斯拉。以斯拉见什么啊？见圣殿。和所罗巴伯第一代回去的。亦都是在波斯王面前拿的。有乜嘢咁特別？建聖殿也好，建城牆也好，你而家係挑戰緊一個佔領覆滅咗你國家嘅嗰個皇帝啊！你俾我翻去重建一個叫做聖殿，重建一個城牆。城牆同聖殿喺個猶太人嚟講係代表緊乜嘢？唔係代表緊你屋企啊！是代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 image， 大家明白吗？即是等于说我今天我即是等于人如果加拿大被另一个国家灭了，那么又全都就是早被人拉了去做俘虏了，那么几年是被我回来重建渥太华行不行？你见你家就得，见你的新厕所都得，见渥太华就不行。为什么？因为那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特别犹太人的信仰民族的，这个整个宗教的民族，整个历史的民族都是在耶路撒冷，都是在城墙。而今天重建这个是代表什么？所以后来撒巴拉亚等人在那砌他说什么？他们不是想高举自己，他们想独立，想重建以色列国，你知道吗？重建犹太国是这样控诉他们的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极危险的一个要求，而竟然阿达士西王是给他去做。这个除了神能够感动一个王，没有一个人，第一没有一个人够胆在一个敌人的王面前说给我重建我的圣殿，给我重建我国家的 image， 说你真的预备斩头都得了，唯有神才可以感动对方，让他做到这件事。所以呢，他一这就叫不单止这样，还叫个皇帝不可以写个诏书啊，给埋啲军队给我，我要行的时候有很多人攻击我，就说嗱，皇帝给的，就是奉旨承运皇帝诏约，就是拿着这份的通告通行无阻，就去到耶路撒冷。大家留意，你知不知道由书山城行到耶路撒冷去多久？今天坐飞机就两个钟而已，当日行路由书山城行到耶路撒冷是六个月。我俾你坐馬，嗰時唔興馬嘅，嗰時大家留意下，嗰時有個多數係驢啊，即係高官就有馬，普通貧平民百姓係冇馬嘅啊。咁咧，但係就六個月，所以經過六個月嘅長途跋涉，先至翻到去耶路撒冷嘅佢係。咁而一路沿途當中咧，一定有人聽到好多風聲啦。咁聖經講到咧，嗱 長話短說啦，時間冇多啦，就係、是、講到參巴拉當時咧喺一個，我仲話講撒瑪利亞喺邊咧？撒瑪利亞即係猶大嘅北邊嘅省。嗰陣時撒瑪利亞嘅省長咧就係參巴拉，參巴拉咧就係外邦人嚟嘅，而南邊就係猶大啦，耶路撒冷就喺猶大嘅裏邊。OK， 咁所以咧當時咧佢翻去重建城牆。叫以斯拉重建聖殿有三次嘅呢度，但系咧當時尼希米仲未係猶大省嘅省長，而當時咧北邊嘅嗰個係參巴拉咧就係、是、撒瑪利亞嘅省長。當時有文獻記載咧，參巴拉咧就係、是、好想做埋猶大省嘅省長嘅，因為如果猶大省同撒瑪利亞省嚟去比較咧，撒瑪利亞咧係一個混居嘅城市，係一個混居嘅省份，亦都唔係一件真係一個好即係好勁嘅好勁嘅大即係、就是、metropolitan 唔係咁樣樣。而真正嘅大省喺邊度咧？就係、是、耶路撒冷，就係、是、猶大省嗰成個猶大省都係好出名嘅當時。所以參巴拉係想做猶大省嘅省長，但係當佢知道呢個尼希米被王 send 翻去重建耶路撒冷嘅时候咧，佢知道轮到佢冇佢份啦，所以咧佢就极力想推翻呢一样嘢，而佢咧就联络埋咧喺佢嘅其实喺佢附近咧，即系有几个人啦，有一个咧就系、是、多比亚啦，就系、是、亚扪人喺佢右手边，佢就系外约旦省嘅省长啊，上边北边就系参巴拉省长，右边就系多比亚省长。而南邊咧就係、是、阿拉伯嘅一個元老，就叫基善啊。呢幾個人咧都糾合埋一齊咧，就係、是、盡量要拒絕唔俾尼希米，盡量 discourage 或者毀壞尼希米嘅呢一個嘅建殿嘅呢件啊建城牆嘅呢件事。咁結果咧時間又過得好快啦。咁但係咧佢哋用各樣嘅辦法啦。咁啊，但係咧喺好快就你知整個嘅城牆嘅重建咧，即係嚟。補翻啲缺口啊，等等啦、啊、用咗幾耐時間？你知唔知啊？聖經有講嘅喎，用咗52个礼拜。你有冇去過以色列啊？你睇個城牆有幾大，知唔知啊？52个礼拜去重建一個被毀壞咗嘅城牆啊，真係好犀利！你知唔知道？如果你唔好話個城牆啊，我哋 Richmond 啊，想起一條橋啫。啊，唔係喺條濕尾啊！嗰啲個 Richmond 塞車，由 Richmond 直入去 Legna 咧，就將一條 tunnel， 嗰條 tunnel 塞車，每日塞2个钟啊！我哋講咗好耐啦，由陳卓瑜嘅年代已經講話，你知陳卓瑜幾耐噶啦？話我哋起條橋，我哋起個收尾江，講，於是通過咗，但係個政黨輸咗啦，又是由頭嚟過，要搞咗幾多年啊？5年都未喐，未動工啊！所以有咩嘢你想做得成咧？想做唔成咧？你交俾我哋政府做啦，一定做唔成啊！咁但系圣经里面讲，佢哋好快脆已经做咗一半嘅高度啦，个城墙已经起翻吓。咁系其中一个原因系咩咧？因为百姓非常专心。嗱，佢点样专心？佢圣经里面讲，佢话第四章第二节，佢话对当时参巴拉听见佢哋修造城墙咧，大大怒恨啦，就嘲笑佢哋犹太人啦，对佢弟兄军队话：呢啲软弱嘅犹太人想做乜啊？要保护自己啊？要献祭啊？要一日完成啊？要从烧过嘅土堆里边恢复呢啲石头啊？咁啊，亚扪人多比亚喺旁边咧，呢个就系外约旦省嘅省长咧，就喺度佢话：你哋修造嘅石墙啊，就系狐狸擒上去嗰个石墙都倒冧啊！即系仲渣过中国嘅豆腐渣工程啊！啊，就系咁样笑佢啊嘛，即系用各样嘅方式嚟嘲笑佢哋 ，discourage 佢哋。等姊妹，你嘅侍奉有冇俾人咁嘲笑啦？有人哋唔会正面嘲笑你。曾牧师佢得，你话得唔得？你话佢去中国都喊生死嘅，你可以做唔做到大事嘅呢啲人？真系咁嘅喎，即系魔鬼撒旦用唔同嘅方式嚟去 discourage 你同学。但系圣经话佢哋能够成功，起咗一半又多，原因系乜嘢？因为第五节，因为百姓专心工作啊。呢、这個佢能夠專心工作咧，係你同我侍奉裏邊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元素。若果你同我唔得專心嘅話，我哋冇辦法能夠完成一個工作。你話專心有幾難啊？你以為專心好容易啊？專心真係好難嘅。 一句聖經，我唔知以前講俾大家聽未？大家成日讀錯咗呢條聖經嘅。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係嘛？係嘛？係咪就係到我哋睇聖經睇到呢度嘅啫？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In season and not in season， 去傳講神嘅話語。聖經係咪咁講咧？唔係喎，聖經原來唔係咁講喎。因為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下邊仲有一句喎，你唔睇埋下邊嗰句，下一句係咩啊？總要專心，即係話個重點唔係你傳唔傳道，你冇得選擇傳唔傳道嘅。你基督徒你就要去傳福音噶啦 ，you have no choice。但你點樣傳福音先係問題啊嘛？你能唔能夠成功去傳到福音係一個問題嚟噶嘛？你係咪一日傳三分鐘就算數咧？咁哎呀，聽日一班老友記話聽日踢波喎，我女踢波咯，轉頭誒你叫其他人去傳先啦。又或者哇，今日落雨濕濕喎，天氣唔係幾好喎，我心情唔係幾好喎，啊都唔好啦，遲啲先啦，等我好翻曬先去傳道啦。傳福音嘛，交俾教會傳道部咯，係嘛？所有嘅嘢都會成為你同我侍奉傳福音嘅難阻。傳福音我哋係責無旁貸，但係我哋有時就係因為唔得專心，所以做嚟咗都做唔成。我哋有時係假手於人，俾咗第二個人做，又做唔成。所以經常會是咁樣嘅，而跟住咧嗱，長話又短説啦。我話跟住咧，聖經跟住仲話讀嗰啲我唔重複啦。讀過嚟嗰啲嘅第一次就係用一啲嘅 discouraging 嘅説話，參巴拉最叻噶啦，整埋你前後左右嘅人咧，話你點掂㗎？你嗰啲咁嘅豆腐渣工程，狐狸跳上去都冧啊啦！工場又跟住咧咁啊，但係參巴拉係咪同佢拗過啦？哇！你咁樣，你有冇見過我啲嘢嚟睇下？我哋幾同心啊？係咪咁咧？唔係喎，參巴拉佢話咩啊？佢即刻去祈禱喎、哦。第四節就話求你垂聽喎、哦，因為我們被藐視啊，我們被藐視，所以我哋好興，所以我一定要做起佢，我要一鼓作氣。係咪因為咁咧？都唔係。尼希米嘅祈禱喺第五章第五節嗰度最尾嗰句，因為他們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動。边个嘅怒气啊？惹动神嘅怒气啊？惹动你嘅，你咪惹动我嘅怒气啊？我做唔成冇办法啦，我真系力止此意，啊忌止此欲冇办法啦。吓，但系你班人咁样讲嘅系乜嘢？你唔系得罪我啊，你得罪我哋嘅神啊！所以神啊，求你成就呢件事，让你唔好，让你唔好蒙羞啊！嗱，呢個係參巴，呢個係尼希米好準確嘅，睇到一個侍奉最終係邊個得榮耀，唔係建成個殿五十二個禮拜最巴閉，唔係呢個得榮耀啊，係神嘅名得榮耀。你得罪緊係邊個？唔係得罪緊我，你得罪緊我哋上帝啊！又跟住參巴拉同亞撒特人咧，聽見發覺，哇，乜佢高至一半就咁快喺度咁犀利嘅，跟住咧就。着手進行堵塞破口，就非常之憤怒，又大家同謀要嚟攻擊耶路撒冷，又要阻礙佢。咁啊，你發覺咧，跟住到十一節咧，就係、是、第十節啦。唔單止參巴拉同呢班人喺度砌佢，仲有連猶太人自己都砌佢。猶太人佢話灰土很多，挑擔的人係佢已經衰敗，所以我們無法建造城牆。呢句説話咧喺中文翻譯咧睇唔到咩嘢，但係呢句説話係一首歌嚟嘅，係一首民謠啊！即係邊啲人去 discourage 佢咧？係啲猶太人自己 discourage 佢啊！自己仲要唔係得閒講一句啊，阿黃生，係啦，唔得嘅，唔好嘛，唔係咁啊，我仲整首歌嚟唱俾你聽添。唔單唱俾你聽，唱埋俾啲仔女聽。自細嘅聽過呢首歌，呢首歌話乜嘢啊？灰土好多，灰土即係嗰啲垃圾好多，挑擔的人力氣已經衰敗啦，所以我哋無法建造城牆，成為一首民謠。即係你知歌係好感動嘅，啊，家傳户曉，個個都咁唱嘅時候，你就唔使做啦，乜都唔使去擺低筆啦，啊，咁但係唔單止係咁啊。第十一節，參巴拉佢話咩啊？佢話。趁他们不知道也没看见我们去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之余不单止言语攻击他们不单止、令他们气馁还要派间谍趁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派间谍进去又杀他们就是动手、所以第十二节中文化的圣经就译错了只是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个翻译咧就有少少问题啦。佢哋话喺住靠近敌人嘅 即係喺嗰個省邊嘅，即係靠近隔離省嗰啲，嗰啲嘅猶太人嘅居民咧，十次嚟話求你幫我哋保衛埋我哋啊！呢度就翻，如果你們要回到我門下裏嘅意思就話，你哋唔該你，你都保衛埋我哋。咁差啊！咁呢個係你咪咧？結果咧就要使到百姓各按宗族拿劍拿刀拿矛站在高處並城牆低洼嘅空處，然後咧就不要怕他們，應當紀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佢係咁樣嚟去做。無論是謠言、中傷、恐嚇，甚至派間諜，甚至分化自己猶太人，對尼希米嚟講，佢最後乜嘢？佢話求告佢嘅神，話俾佢啲百姓聽：你哋要驚嘅係驚乜嘢啊？唔係驚你嘅敵人，係驚邊個啊？驚嗰個大而可畏的神啊！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最弊就係我哋。样样都惊，偏偏唔惊我哋个神，系嘛？最近我个外甥女嚟到我屋企啊住，好中意睇嗰套片集，叫做《隐瞒》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香港无线片集啦？嗰啲我从来都唔睇，里边有几个 shot 咧，系啲鬼魂嘅出现啊！哇！我个外甥女，哎呀，舅父，可唔可以今晚我走嚟间房瞓？我同阿舅母瞓喎，你走嚟我瞓做乜啊？啊，得唔得啊？我惊，喂，楼上好楼，即系我哋两层咁，楼上你瞓噶嘛？唔得啊！我真系惊啊！又睇咗嗰套戏《鬼魂》，咁得人惊啊！我哋惊咩啫？有咩好惊？唔系啊，真系好惊，一谂起就惊。咁你唔好谂咯，唔系唔谂都惊。咁你谂下信耶稣咯，我都未信咁。系今日呢个世界嘅人就系惊乜嘢？惊啲最唔应该惊嘅。真正要驚的是這位大而可畏的神，你咪就是這樣教導他們。還有怎樣呢？就是讓他們各個拿著一隻手拿著弓箭拿著武器，另一隻手是保護你自己的家人，大家同心合意專心地去建造，所以五十二個禮拜就建好了。為什麼那裡說那班住在附近即是邊界的人，他們跟尼希米說：喂，我們真的不行，你快點來保護我們。你發覺提這件事的那些，就是那班住在聖經說為居住靠近敵人居住的猶太人，就是說明是那班。那班猶太人其實是說哪班呢？就是靠近敵人居住的那班，即是跟那些外邦人居住的那班人，能夠跟敵人靠近做 neighbor 的，咁佢哋同敵人嘅關係會點咧？都唔錯啦啩。如果錯，你搬走咗好耐啦，係嘛？你跟嗱後來喺後邊啊講咧，就嗰啲咩咧？嗰啲貴族、嗰啲高官啊，又或者食兩家茶禮嗰啲啊，係一班咁嘅人啊。咁呢班人覺得都冇壞啊，大家都係鄰舍啫嘛，係咪？我有我嘅信仰，你有你嘅信仰啊，冇乜所謂咯，咪住先咯嚇。咁我有時覺得啊，呢啲人咧就係聚埋，即係兩邊擺嘅人嚟嘅。呢啲係，因為佢睇唔到堅持係乜嘢嘢。我最近得，大家知道我做咗白內障嚇，白內障咧我就醫生就而家啲人興先做一隻，然後先做第二隻噶嘛。做完一隻等一隻 make sure 冇事，咁然後過咗一個月之後真係冇事啦嘛，又先做第二隻啊嘛。因為一次過做兩隻，噗一聲完兩隻都唔得，掛咗嘅時候盲工嚟喎，變咗係咪？咁所以我哋個都係先做一隻，我係做右眼先。做右眼之後一睇，就好似話嗰首歌，你靈師係邊幾個靈師唔記得啦？咩？若你看見咩藍天？哇！我先發覺，哇！原來藍天真係咁藍喎，因為你換咗個 lens 啊嘛，舊個 lens 已經有一層 coating 啊 ，coat 到變咗黃黃金金咁，即係諸如此類。咁其實你都唔係咁覺嘅，但係發覺好辛苦啦，開始點解咧？因為你只係做咗一隻眼。你係左眼未做，左眼嗰只咧仍然未見到藍天嘅。見到藍天係點咧？藍藍黃黃嘅天啊！譬如我如果真係如果未做嘅時候咧，我左眼望大家咧，個個都係黃種人嚟嘅，連白人都係黃種人嚟嘅，因為你個眼咧係箍咗一層黃色嘅嗰啲 dirt 嗰啲 precip 嗰啲雜質啊，因為日子耐咗啦嘛嚇。咁所以咧，其實我用咗一個月時間， 是好唔習慣嘅，你咁樣揸車，好唔習慣嘅咁嚟睇人，睇電視到底個咩色嘅老婆，嗰啲到底咩色嘅？我右眼就見到好 bright， 好靚嘅，但係左眼睇咁嘅色嘅，啊，或者你習慣一下咯。咁啊，點解我以前唔覺嘅？我以前唔知係咁喎，因為你70年你都係用緊呢隻眼，你嗰兩隻眼都係咁啊嘛。70年你習慣咗睇嘢冇真正嘅顏色噶，你習慣咗藍色嘅天空就係、是、雨雨藍藍咁嘅色。但如果你換了新的，你才知道真正的藍色是怎樣。有沒有少少的提點呢？對你的人生，你在人間，在即是你幾十年做人了幾十年，沒有啊，這個世界幾好啊，啊不錯啊，我這份人我道德又幾好啊，我沒有打家劫舍啊，雖然我耐不中說一下大話，雖然我耐不中我又真是鬧下老婆，耐唔中我又貪心，耐唔中我又犯下罪，唔算得啦！呢、這個世界你點可能唔犯罪啫？即係慢慢你整個人嘅人生咧，慢慢就會 total 擺一個而家呢個世代所發生嘅事啊，冇乜所謂咯，都唔上下啦嚇、啊，真係冇乜所謂㗎！你發覺到你死嗰陣眯埋隻眼先發覺都冇所謂咯，咪走咗落咁，點解冇所謂啫？幾時先發覺有所謂啊？當你真係開曬兩隻眼睇，原來真正藍色係咁噶。早就係咁，我早10年之前就做咗佢啦，係咪？我哋人生就係咁噶啦。好多時我哋已經習慣咗喺教會裏邊勾心鬥角，已經習慣咗喺外邊邊嘅勾心鬥角啊！呢個彼此對話啫嘛。啊，又或者我哋有即係啊，即係大家明我講乜啊？我唔係同鬥，唔係同隔離嗰個比較，只不過我覺得我都可以遇到佢咁啫嘛，我咁啊好過佢啫嘛，係咪？即係我哋可以好多藉口，呢藉口就成為咗我哋眼睛裏邊嗰種嘅 coating。呢個 coating 就讓我哋真係睇唔見乜嘢係真正嘅真理。聖經裏面話：唯有真理使我們得自由。你冇辦法能夠睇到真正嘅真理。你冇法能夠睇到真正嘅藍天，除非你做個白內障、白內障，除非你真正生命你去換過一個新嘅生命喺你裏邊，你先見到真正嘅人間嘅温暖。耶穌基督所講嘅人世間嘅愛，神俾人嗰種嘅愛，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温情。如果唔係，你只係見到係彼此嘅鬥爭啫。我成日話有一個國家，佢嘅政黨係以咩為主要呢？係以鬥爭、敵我鬥爭為佢哋建國嘅目標嚟嘅，係建立一個咁嘅國家出嚟。因為佢睇唔到原來人間裏邊喺神嘅枝裏邊係真正有真愛，真正有博愛，但係要有真理喺你裏邊。我想俾一張圖片你睇下，嘿，呢張圖片精彩啊！知唔知系咩嚟噶？除咗佢小班食嘅豬大腸之外，嗰、那個唔係豬大腸。啊，大家知唔知道咩？ 塞咗個水管。 你到 engine 嘅？我喺太古，我又喺太古做咗呢個業委主席嘅時候，先知道上咗當。咁啊，喺4個禮拜前啦，突然間就有我哋有200多個 unit， 176個 unit。仲有80多個車位都係叫 unit， 咁所有都係有冷氣嘅。而太古嘅冷氣咧就係一個 water tower 水塔，個水塔咧就大水管，就分支到去唔同呢100多個嘅 stakeholder， 即係嗰啲 offices。嗰啲 office 咧就係由啲水管駁落去，但係 cool 冷氣。佢哋嘅每一個都有個冷氣嘅，但係水動水冷嘅啲冷氣係。咁有一次突然間喺3個禮拜前有幾個 unit 話：喂，而家我哋冇咗冷氣嘅咁。誒，唔係喎，我有喎，我喺3樓，水塔喺我上邊，咁梗係冷氣啦。一落嚟就我哋嗰度咯。咁啊，跟住再過多幾日，喂，我哋又冇喎，越嚟越多，竟然發現幾十個 unit 開始冇冷氣喎。咁梗係即刻叫人嚟睇啦，係咪？一睇佢又影咗幅相，就係呢幅。呢個就個 main pipe， 即係由我哋個大嘅 water tower 落嚟嘅，大約有10寸 diameter。你看看照片， 中間個黑色嗰啲多咧，就而家流水啲水過得嘅，其他嗰啲你都知啦嚇，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啲 chemical 啊 deposit 啊。佢話你太古二十三年從未清過啲水管啊，夜三年未清過，等外邊睇啲水管好靚嘅喎，外邊睇冇事㗎，係嘛？你有冇睇到外邊啫？係嘛？外邊好笑，但係裏頭原來塞曬喎。咁咪跟住我就問，咁即係點啊？佢話嗱，有 chemical 可以洗嘅，不過你已經夜幾年冇洗過啦。如果 chemical 一洗過分嘅話咧，搶啲聲揦穿咗咧，咁你真係大禍啦！全個太古冇曬冷氣，全部啲呢個 pipe 要全部換，大約幾多錢咧？超過一個 mil， 超過100万，咁你要知幾多錢？哇！邊個得閒俾啊？我話曾牧師，你係我哋嘅主席喎、啊，係大件事啲錢，我咪即刻祈禱，好似所以我先教咗啲概念啲嘛，學下尼希米咁啊。神啊，若果你願意嘅，真係咁樣生。結果咧，就揾個另外一個 consultant 再嚟睇佢話：我哋即管試試用一種特別嘅溶劑，不過要計過曬，因為你個水管二十幾年冇通過，我驚佢個即係嗰啲佢個外殼係抵受唔住，或者要揾一部分出嚟試啊，試到佢到邊個溶度先得。結果真係能夠搞掂咗，通咗就使咗唔係好多錢，唔使一個 mil 啊。但係咧，嗱而家通翻啦，咁但係咧。我問題就係、是、喺外邊睇你睇唔到嘅喎，完全唔通。咁應該點啊？佢話其實啲每三年就要通一次嘅啦，你哋幾十年都唔通。咁我話，但外邊睇冇事啊嘛，邊個叫你睇外邊嘅啫？嚇、啊！我哋基督徒都係咁嘅咋，喺外邊睇個個正人君子，特別企喺台上面嘅主席、領司、司事、執事啊、長老。哇！個個一到禮拜就打曬領呔，啊，擦領對鞋先翻嚟。啊，我成日都話喺架車，我有一次我個仔講，真係好有趣。我個仔嗰時細，即係我揸車車佢翻教會，然後跟住一個仔真係忍唔住啊！爹哋啊，點解每一次你翻教會，只腳一踏入教會，你個樣唔同曬？喺車嗰度你一路鬧鬧鬧，由離開屋企嗰日鬧，嗰一刻鬧鬧鬧到我哋落車，都仲未鬧得夠，鬧到一踏只腳又要。Oh, there you are another person. 我哋就好条水管咁啊，喺外边睇我哋真系好地地，但系而家我哋嘅心会唔会系已经变咗咁咧？神嘅说话喺中间得翻一个窿仔可以通得过嘅啫。圣经话我哋咩？好似流通的管子，如果我哋成班人大部分成咗 stuck up 咗嘅管子，我哋应该点通？我哋每日有幾多時間用喺神嘅説話，讓神嘅説話同我哋通下咧嚇？啊，即係我成日每次望到呢度，我就諗起我嘅 cholesterol。而家每次望到呢度，我就諗起我係用咗幾多時間嚟同神對話。我一齊祈禱，慈悲天父，我哋感謝你幫助我哋，你係咪當日嘅榜樣？盼望真係能夠成為我哋每一位屬你嘅子民嘅榜樣。我哋真系懂得每一件事嘅发生，喺我哋周边真系冇乜样嘢，冇边样嘢值得我哋炫耀嘅。亦都让我哋睇见唔少嘅喺我哋身边不断嘅试探，不断嘅让我哋冇得专心，甚至你专心系我哋自己自愿唔专心嘅。主真系帮助我哋，因为能够好似尼希米一样，能够专心嘅去建造，让我真系能够彼此教会里边互相嘅配搭嚟去建造。好让你的家能够成为众人所羡慕的家，弟兄姊妹一起让这个殿能够好快被建立起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交托祷告奉基督的名求。不好意思，我过了5分钟，你给了10分钟。